恭喜贺喜，新年新气象，强国人民终于攞正牌搞革命啦！今次革命主角叫做李金祖，但系咧就唔使担心佢会被失踪或者被自杀嘅，事关佢系中国国家旅游局局长，搞嘅革命叫做厕所革命。喺近两年，全国起咗50000多个厕所，教育国民大小二便，原来系要去厕所嘅呢个习惯。新年有人祝愿黄金遍地，小弟今次祝相反，祝愿强国可以黄金离地，一洗黄金味。我系外国移民顾问 MJ。 鸡年娱乐圈第一单新闻，老芬 BB 因为脾肌炎离世，相当可惜。嗯，的确老芬是我第一个童年回忆嚟嘅。有传话老芬喺国内拍剧，住咗一啲好污糟嘅酒店而感染嘅。咁奉劝大家，强国失患者同埋听众，以后出差翻大陆或者旅游翻大陆嘅时候都要小心啲啦，最好自备毛巾、枕头被同埋床褥。祝大家出入平安。 好啦，香港咧就继续选特首啦。嗱，咁其实咧都唔算系选嘅，因为咧我有听过个讲法，话咧你反其中一个人咧，即系反中央。好啦，咁当一个人咧成为一种嘢嘅代言人嘅时候咧，咁嗰个人就系成功人士噶啦。例如啲咩咧？嗱，例如你反 MJ 即系反移民啦，你反阿 Win 即系反揼骨啦。咁佢讲到中央咁大，喂，佢玩晒啦。我系强国失患者八旗。 好，欢迎翻嚟呢一集嘅强国新患者， 大家好， 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恭祝大家发财。 出入强国就系啦，正如阿 Win 所讲，出入平安，身体健康，继续生还。 好，祝大家心想事成啊， 身体健康啊，个个好似阿 Win 咁有钱。 搬晒来未啊？呢次 差唔多啦，仲努力紧 。我哋讲咗好多集，点解咁咁耐未搬完嘅？我想问 佢而家又 麻烦啫嘛？ 佢而家又相反啊！即系见近嚟人民币又 OK 咧，又搬翻啲上去。佢日日嘅生活就系搬钱、搬钱、搬钱。 你而家徘徊8700左右咯， 系咪啊？ 差唔多啦。 系啊，咁你最后你依家又执翻几多啊？ 而家冇执。诶，讲翻我哋先，不如大家新年做紧乜嘢啊？ 新年都系赌啦， 睇下先，睇下忙咁啦。做呢啲嘢咯， 系咩？会唔会咩啊？ 鸡年啊，真系梗系跟阿 Win 去食鸡啦。 我听过你食鸡 OK 喎， 系啊 OK 噶，同埋玩鱼啊蟹米鸡咯，其实。 我哋咧今年即系今次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强国咧，因为太大嘅地方啊，好多人咧会有唔同嘅过新年方式嘅。香港好似真系即系离不开就系赌啊赌啊赌啊咁样。咁其实其他人系点样过新年嘅咧？ 其实都大同小异嘅，即系你虽然话有南方北方之分，亦都冇一个城市会有城市嘅分别，但系当然。即系好接近咯，即系可能食嘅嘢会有少少唔同，但系始终过年呢个气氛，即系唔会话过年系死气沉沉嘅，即系大家整体嘅个气氛都一样嘅。 政府唔会过年煲腊嘅，唔会有圣诞老人嘅， 唔会派圣诞卡咯。过年 首先咧，强国咧过年咧，同我哋香港其中一个比较唔同嘅地方咧，就系咧。佢放假早过我哋， 系啊系啊，我觉得事件都好严重噶， 系 佢哋长过我哋咯，年30万嗰日已经系放假噶啦。 佢又睇唔过眼咁喎，你好似 系我睇唔过眼。 其实同老细讲话中秋节，诶唔系话圣诞节你唔放咯，但系 我识有啲年23、24已经走翻乡下。 屌，有啲12月已经收咗龙啦， 嚟咗屌啦， 因为嚟嘅啫嗰个， 有啲12月都收咗龙，唔使做啦。 跟住我哋系初几翻工？我哋初五翻工啊嘛， 正常啦， 正常 初五 翻工。咁系初五、初六、初七就系放假噶嘛。 系初七有啲公务员系翻工嘅。 系啦，跟住嗰几下我都有啲唔锯啊，但系咧之后。佢翻咯，因为佢哋初八、初九即系星期六、 礼拜六日系 佢哋系翻工啊，系啊。 但系国内系好流行呢啲咧，将啲假调嚟调去，跟住礼拜六日要翻工嘅。 啊，都有佢好 街啦。其中一个扑街系咩咧？就系逢礼拜六日翻工咧，有啲本来限号嘅城市，譬如北京 系 咁咧。北京本来1至5就即平常系限尾号嗰啲车唔行得嘅。 系咪所谓单双数行？ 北京而家系单双号啦，但系早排佢系譬如礼拜一就可能系16唔可以开。 哦 礼拜二就27唔可以开咁样啦， okay. 但礼拜六日就全部放开嘅啦。咁如果礼拜六日一翻工嘅时候，大家一揸车咧就扑街噶啦，就塞死噶啦。所以呢个系亦都系其中一个唔好处。不过大陆好兴嘅，将啲假搬嚟搬去。 系，所以其实咧我。当年我啱啱即系上强国喺度新玩嘅时候咧，咁我成日觉得，喂，佢哋好多假放好正咁样样，咁点知后屘咧？ 睇睇下，喂，唔系、啊， 礼拜六日又要 翻假嘅，喂，嗰啲假原来要补翻嘅，之后即系我连续放10日假，原来中间六日我要补翻，咁突然间礼拜六日我要翻工嘅， 都系噶， 各有各好啦。咁但系即系唔使嗰啲咩请假攻略啊，香港好兴噶嘛，即系翻 冇嘅冇依样嘢， 即系突然间翻一日，跟住又放一日，翻两日又放两日，咁样好似唔知点 咩，中间请四日又连续放十几日咁样咯。不过大陆嘅如果一般民职应该都系双休嘅，佢哋叫做双休， 即系星期六日。 星期六日系唔使翻嘅，咁样 天工作，香港叫做 系啦， 我哋要多啲教 Win 咧啲香港嘅 tips， 好似你俾人留得多喎， 大家咁话啦，大家咁话啦。 OK， 即系除咗假期之外咧，其实国内嗰个放假同即系过年咧，同香港咧，其实都会有少少分别嘅。我哋就会好重视，如果到接近过年啦，就主要系年夜饭啊嘛。 嗯， 基本上年28就可能洗邋遢啊， 年饭咯， 年27、29都唔会有啲咩特别嘢噶嘛。 嗯。 但大陆唔系嘅，大陆咧就冇好少地方，即系都会有嘅。可能广东某啲城市咧就会有做冬，咁做冬咧都系12月21、22号啦。咁就冇其他噶啦，跟住就直接到年夜饭噶啦。香港就好重视做冬啊嘛，甚至有个讲法系冬大过年噶嘛。咁但系咧喺大陆咧调翻转咧，佢哋有一个叫做过小年嘅， 嗯， 系啦，就过小年系咩咧？就 好早噶。 南方咧就系、是、依个嘅12农历啊，立月啊，我哋叫做农历嘅12月23号就是过小年，北方就是12月24号的过小年。咁过小年呢就等同于我哋做冬咁样噶啦，就一家人一起聚会食饭。 系啊系啊系啊！今次去上年啊，喺北京啊嗰个时间，我先知道呢个 terms 噶。诶，今日过小年咁样， 系啊，过小年， 咁我点啊？我咪一个喺酒店食饭。 咁啊，你唔系黐埋佢哋咯？即刻识个女仔咯？ 冇啊！跟住我问咗一个广东嘅同事咧，佢哋食饭咧，佢哋唔止系年夜饭啊，佢话佢哋系由年30晚就会整九大鬼嘅，咁就系初一嘅时候食，咁佢咪通宵整？佢系整到咧，即系九大鬼，即系好多餸啊！佢话唔止九样噶啦，咁初一初二咧都系食嗰个年30晚开始准备嘅饭餸嘅，咁你想象嗰度系几多嘅饭餸？ 哇，咁恐怖！咦，咁你其实台湾仲会有一个唔同啦，台湾我哋讲国内就 系 过小年啦，咁台湾就有尾牙啦。台湾逢亲牙咧，就应该如果冇记错系农历嘅2号或者16号就叫做牙。 美牙好似有听 過，美牙就系农历嘅12月26号啦，12月16号啦。 香港有啲家庭 公司都会食美牙噶嘛？ 系，因为呢个系可能是福建人，因为台湾呢个习俗应该系源自于福建 的， 我相信应该系同福建人有关啦。佢哋好重视呢个叫美牙嘅，咁但系香港当然啊，大部分香港人应该都未必会知道咩叫美牙噶啦。 而家有啲公司咪即系年尾嗰、那个类似春茗嘅 春茗又唔同，美牙就一定系。过新年之前嘅春节之前啦， 系啦系啦 系啦，咁香港嘅春茗就一定系新年之后啦，唔会话新年前食春茗噶嘛。 所以咪就系啱啱系同美同春茗啱啱一个相对咯，即系佢一个新年前一个新年后啦。 系啦系啦系啦，春茗咯，咁呢个亦都系每个地方有唔同咯，同埋食嘅嘢咧，我相信即系过年咧，香港或者同大陆咧都会好大分别嘅。香港你食得最多系咩？扑街萝卜糕啊！ 今日冇话扑街萝卜糕，我好中意食嘅。 今年食好少啊， 系咩？ 跟住我同埋好中意食年糕噶。我哋而家真系越嚟越少啊。 我记住有30几底喎，你讲啊嘛， 过晒期啦。 唔系而家两年前嘅黐线。 红色嗰啲年糕煎鸡蛋好好食噶， 系咩？ 系真系得过年嘅时候， 嗰啲好食过真。 你得过年嘅时候先有机会食噶嘛？ 你系红色嗰啲年糕啊嘛，即系唔系话宁波啊？ 香港通常系红色嘅，咁喺大陆嘅某啲地方会有白色嘅。 白色年糕 争好远，嗰只年糕唔好食。 系咩？我中意食白色年糕，红色年糕好甜。 就系中意佢甜，饮啲蛋白嗰啲好好食噶。 吓、啊，唔该肥咗咁多啦，原来。 今年冇食啊！ 今年冇食咩？ 各位 经常咁。 各位如果讲咧系强过过年咧，我一定要讲呢个嘢行先嘅，因为呢个好重要嘅嘢嚟嘅。咁咧就系咧，其实咧喺2016年12月尾嘅时候，即系上年，即系早两个月前咧。咁其实咧我哋中央我哋国务院咧就发表咗关于。做好2017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嘅、即系出过咁嘅通告嘅，咁就 系点咧？ 就 见到 我哋呢个蚁民 派多啲利是。 咁咧，佢就咧，佢嗰个要求咧，我哋呢啲蚁民点样过年咧，就系、是、话要坚持勤俭文明过节 啊，不发红包， 倡导良好社会风尚。 枪系边人枪？女子 呢个我唔讲啦吓，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倡导科学理性的消费观念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一大堆听完我觉得 系啦，咁总之就冚家团圆落啊，融于中国年文化啦咩嘢？咁我睇完咧，其实我都唔知佢讲乜。 果然系官方文章咯，就系睇完都唔知佢讲乜嘅，就先至可以成为一个官方文章。 好重要嘅，即系我哋呢啲外党外国嘅，我哋过年系要跟翻佢呢个要求嘅。我想讲， 咁、你会点样做咧？跟翻佢要求，我想问。 用科学理性嘅消费观念咯。 咁所以我哋啲科学理性咧，即系唔俾钱嘅时候攞个秤嚟度啊，定系攞房嚟度啊咧？ 所以系唔会派利是嘅，因为唔理性啊嘛。 我谂都真系狗噏嘅啫，我谂冇乜人会理会，冇乜强国人都会理会呢一个咩嘅所谓官方嘅指引。 系咯，该食嘅又食，该赌又赌咯，即系我会觉得系咁样咯。 系啊，因为佢咧就佢其实佢篇文即系佢个文件唔系文章，个文件咧就系讲紧话咯。依家你啲中国人过年咧，咁大家中国人过年就冇咗种年味啦，所谓即系过年嘅味。咁咧就唔知唔会反省你过年嗰个背后精神同埋意义。 哦， 系啦。 有咩精神 系咯？因为过年有好多种唔同嘅讲法噶嘛，又话有年兽，或者有好多唔同嘅讲法。 我觉得都算好有年味噶啦，最有气氛嘅一个节日嚟噶啦。 有钱赌有年味啊！ 唔系，咁你翻大陆唔系咁多赌钱咁。呢个真系要值得讲下。我问过好多内地嘅同事，唔系咁多人赌钱 嘅 啫。 都多嘅，我识嘅都多的。 因为唔系啊，佢哋系唔系咁方便聚赌啊，会俾人拉噶，惊噶。 一般你嘅意思，你嘅赌钱意思系开张大台一齐百家乐。我嘅赌钱意思就系可能打麻雀啊。 唔系，即系譬如我哋有时如果在香港啦，我唔知道你哋啦、有时有啲公司咧，翻到去第一日都冇嘢做啦，咁大家十零廿人喺公司嗰度，好系鱼虾蟹都啊，大细好得意，好玩噶嘛，佢就连呢一种咁样嘅都唔得嘅。 跟住咁样会俾人拉嘅，好多公司做过咩事佢 系啦系啦，但喺大陆公司真系唔得嘅，真系会人拉嘅话咁样嘅。 同埋过年咧，过年喺强国过年咧，因为我试过喺强国过年嘅， 系 咁咧，我系出街食饭嘅，哇，经典哦！我出 人海定系点样咧？ 冇咩 我年初二我年初二喺 开年饭嚟嘅，按我哋香港嘅规矩 系啦。咁夜晚食饭咁样啦。咁其实好多食肆本身冇开嘅嘛，因为年初 咁你喺麦当劳食嘅嗰年 唔系都系喺翻啲饭店食嘅，即系。食小菜嗰啲嘅，咁讲紧话，都有十几人食噶，咁我哋前后食咗十一二味餸，嗱，而嗰个十一二味餸咧，个上菜速度咧，仲快过我去麦当劳嗌个餐，哇，好犀利，我觉得。 基本上系咪即系煮定不出嚟噶啦？ 煮定不出再冻添，啲鸡冻嘅几开心啊！ 喺边个城市啊？ 东莞。 啊，东莞，喂，东莞咧，嗱，呢个真系你咁样讲起，令我谂起一句说话。今日个同事我讲啊，广东省都有呢句咁嘅嘢嘅，冇鸡又唔算过年嘅。 系，其实一句说话叫无鸡不成。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无鸡不成 win， 无鸡不成年， 不成宴，一个宴会啊。所以佢哋一啲宴会咧，即系都会有鸡嘅。 佢话直头冇鸡就唔系过年咯，所以就算阿八旗嗰次去一个即系整好晒又冻嘅嘢食，都会有鸡食嘅。 咁有。鸡翼都得嘅， 但香港未必噶嘛。如果香港过年， 基本上过年我拜年啊，或者去探下朋友啊，都正常都会有鸡嘅。 年夜饭通常都有嘅， 或者过年你中间呢几餐咧，香港食嚟食去咩过年？头先所讲嘅萝卜糕啊、鸡啦、冬菇啦、鱼啦、发财好事啦、花胶啦，可能系嚟 盘菜啦， 系啊，盘菜今年都未食过，都可能想去食。 讲翻我头先即系喺东莞食嗰个餐咧，即系除咗冻之外咧， 系麦乐鸡啊嗰个， 唔系真系嗰啲白切鸡嗰啲嚟嘅，我仲。隐约觉得嗰啲味系有少少熟嘅， 就系年三十晚开始整噶啦，你初二去啊嘛， 但系真系。爆晒棚嘅嗰日， 爆晒棚，第二日医院爆晒棚咧， 唔系嗰日餐厅爆晒棚， 即系第二日医院都爆。 我系从来未喺强国食嘢食得咁难食，即系嗰啲有啲正宗嘅，即系佢都叫广东小菜啦。我系未食嗰啲咁难食嘅广东小菜， 因为系咪其他嗰啲食肆已经系闩晒门？ 可能其他即系好多食肆闩晒门，同埋佢本身咧，好似头先阿 Win 讲咧。就好多本身可能好明显系整定咗啲嘢，咁基本上佢都系。 但求屈你钱都唔计得数啦，讲真。 纯粹系一个形式上啦，大家要食嘢啦。 咁你嗰阵东莞已经冇食饺子噶啦， 唔兴啦。 系啊，呢个系北方咧，即系有一次去过小年，我就喺呢个嘅河北石家庄，好多年前啦。咁当其时真系有呢个食饺子嘅，佢哋就话包括过小年去食饺子啦，过年又食饺子啦，或者系我譬如我有一次啊准备离开河北嘅时候咧，佢哋又话食饺子，咁佢哋唔知话饺子系有一个嘅 团圆， 系啦，类似有啲咁嘅意思咯，系啦，同埋民间有一句说话叫做好吃不过饺子嘛，好吃不过饺子嘛，咁、所以就唔其实咁大家唔好食咯， 但系佢哋长期食饺子佢班友， 佢哋北方有个食法咧。饺子系可以当系一个主食，主食嘅意思即系饭啊、面啊、粥啊咁样。但 系 对我嚟讲咧，饺子唔可以做一个主食嘅，因为对我嚟讲，饺子只不过系等同于一点心咯。 唔系，但系佢嗰笼一笼有成30个噶嘛。 你讲开即系扯开少少啊！我有一年去呢个山西出差，咁啊等睇世界杯应该系2010年嘅事嚟嘅。咁啊系咪世界杯咧？2010年 系世界杯， 系啦。咁啊当其时就叫啲同事唔好同我一齐食饭啦，话睇完求其食。少少去上睇波，咁我见到咧，佢嗰阵卖系6一斤饺子，咁我唔知道，我系冇概念一斤系几多嘅， 劲多咯系咪啊？ 收尾我以为6好少啦，即系6啫嘛， 几十只嗰度， 跟住我就话要3斤咯，咁样，跟住一铺街上嚟百几只，咁我 你同我食晒佢， 咁我大概好勉强食咗20几只啦，咁我发现咗70几只，点样食都 浪费， 咁我结果系用咗一招就系唔该帮我打包啊、哦，我带翻去俾朋友食，一出门口就抌咗佢啦。实在食唔到，因为冇概念啊！啱啱即系当其时，应该系即系接触饺子呢样嘢，或者呢个根呢个单位。是唔係太認識囉、 哦。上次另一個朋友唔係咁同我講㗎，另一個朋友佢同我講話因為食唔晒，所以嗌咗啲女仔同佢一齊食。 係你個朋友應該叫白琪啦。 你唔好屈我我同你講，我唔講嘢，我唔同你計嘢。 咁你講返埋過年跟住食啦，除咗啱講嗰啲即係雞呀、魚呀、發財事呀，一般拜年可能會見到嘅，香港就有全盒啦、有瓜子。其實有冇發覺香港嘅瓜子同大陸瓜子係唔同样噶，完全唔同 樣，啲味道都唔同。 系啊系啊， 大陆瓜子咧系一个长条形嘅黑色嘅， 黑与白之间嗰种。 系啦系啦系啦，一咬我通常一咬咧就成个爆晒噶啦。但系香港瓜子咧，即系佢好扁噶嘛， 红黑瓜咯。 系啊，红黑瓜，尤其黑色好易剥噶嘛。 系啊， 但大陆瓜子我永远都剥唔到嘅。永远都唔识剥嘅， 都有佢嘅技巧嘅。 冇人教佢，可能要上个工联会嘅如何剥瓜子课程， 点会啊？ 先可以学到。 我第一次剥就识食噶咯。 系咪我哋唔系讲紧同一只瓜子？ 我梗系同一只啦，上海食过啦。 系咯，即系唔识咯。同埋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香港都会流行咧，拜年有时有煎堆啊。 嗯而家少啦， 而家真系唔觉啦。 系 啊，嗰啲咩咩角啊， 糖莲子啊，嗰啲全盒一定有噶嘛。 系啊，而家就真系冇啦。可能大陆咧有啲。地方都仲有嘅。 讲翻强国过年咧，其实真系好热闹，尤其是啲乡村嗰啲，因为可以烧下炮仗啊、放烟花啊嗰啲咧， 好玩啊！ 咁同埋咧，其实系会比平时热闹好多，因为本身好多喺城市打工嘅人咧，咁喺嗰段时间都会 翻 乡下啊嘛。咁其嗱，咁但系调翻转咧，如果你唔系乡村，系一个即系可能一啲城市或者一个镇咧，基本上 变咗鬼城， 系啦，同一个死城系冇分别嘅， 啲人走晒啦嘛。 我曾经咧，我都系讲翻我去东莞拜，即系拜年啦，年初二。跟住咧，因为夜晚食饭啊嘛，你唔好笑住先。 你东莞拜晚先知， 系 啦 ，OK， 系啦，咁跟住先，咁咧。咁食饭之前，咁你2点几上到去冇嘢做㗎嘛。 咁你想要啲嘢做啦。得啦明啊。 一落楼行街。即係落落楼行街。点知呢係真係呢原附近都4、5条街、5、6条街都冇一间铺头开门。 但完全冇嘢做。 洗头。 所有铺头。 包括洗头。 所有铺头。 呢、這个就係 Ming Pond。 係啦都冇开门嘅。咁即係零星会见到啲人烧下炮仗啦咁样。但係即係热闹得嚟你係冇嘢做嘅其实。 你讲开烧炮仗或者放烟花呢你两个有冇试过喺大陆烧个炮仗啊 梗係试过啦。好开心我真係觉得好开心。喺香港唔俾㗎嘛。 你嗰放烟花呢系咪真係有一个桶跟住掟落摆啲嘢落 去啦，即系唔使摆嘅，咁买翻嚟就已经有噶啦，有一个桶，你只要将个桶摆喺度咧，跟住点嗰个人咧，佢就会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我仲喺沙滩度放添， 系诶，直头一个正方形嘅桶，嗰个桶系好似以前嗰啲火水炉咁大个咁大个桶啊，咁系你要抱住咁样嘅，入边唔知有五十帕发定系几多几一百发咁样咧， 烧放嘅时候你都要抱住嘅咩？ 嗯，点会啊？其实得嘅，其实 OK 嘅，唔系你唔怼个头落去就 OK 嘅，抱住。 诶，怼个头去望下啲。 飘飘飘，好好睇噶。 其实好浪漫嘅，其实如果同女仔一齐放嘅话。 跟住下一个 shot 就系戴恩 Kellen 嘅。 系啊。 俾日剧嗰啲嚟噶。 跟住就豉油烟。 系啊，仲要喺东莞。 咁所以由于咧喺强国咧，基本上过年其实唔系好多嘢做。咁其实所以好多人咧系会选择俾我睇戏嘅。 系。 系啦，咁咧即系 新年睇戏。 贺岁片啊嘛， 强国喎、 啊，强国吓，系 啊，你依家贺岁片， 强国就讲《西游记》， 少听、啊、 有破纪录、啊、今年 系、 啊，今年唔知道头六日有成三十几四十亿、啊， 系 系 啊，即系总票房头，即系去到唔知道年初五定年初六，啊、直到咁， 你呢个三十几四十亿系总票房， 总票房暂时 都唔出奇嘅， 呢个可能啲城市咯，佢哋应该好多其他嘢做嘅、 哦，同埋强国嘅数据一秒都冇相信过， 系啦，咁都好正常嘅。例如，咁佢哋可以十蚊买张戏飞，跟住当八咁，但系票房当八十蚊计咁样， 嗯， 系睇其他戏就摆晒呢度咁样， 系咁，但系近呢十零年咧，喺强国。贺岁片呢样嘢咧，都慢慢成为一个潮流。调翻转香港就式微咗啦， 系 贺岁片个概念。咁但系强国咧，反而系近呢十几年先兴起嘅， 系 因为同香港始终有一个时间差度，喺个消费。 咁同埋香港嗰啲系上晒去拍戏咁啊，你星爷啊、徐克啊嗰啲就上去拍戲。 讲开贺岁片，星爷、徐克呢个好似濑晒嘢，两个冇睇啊？ 冇睇咩戏啊？今年 西游完全 关注到 嘛？ 西游伏妖片咯， 同一见到西游都唔睇噶啦。 先中伏，跟住再妖啊嘛。 有人叫西游中伏片啦。 我本嚟真系谂住入场睇嘅，跟住太多嘅朋友同我讲话，千祈唔好睇。咁我就即系暂停咗呢个动作啦。 系啊，佢送埋叉烧饭都有考虑。 佢今年强国贺岁片啲阵容都可以噶，又有即系头先MJ 讲嗰套啦，西游中伏篇啦，仲有成龙大哥咯， 好睇嘅。 唔系我讲强国， 我强国， 强国仲有成龙大哥咯，成龙有功夫瑜伽吓，系啊，我见到 trailer 唔想睇，我顶佢。 我知道我下期上映，我见到。 系啊，咁仲有一套系韩红拍嘅， 吓 叫韩红拍嘅， 韩红啦，唔系韩红啊，韩红啦，即系写小说嗰个啊， 吓， 系啊，嗰个佢有拍咗套戏叫《乘风破浪》， 吓得唔得咧？睇咗未啊？ 全部未睇，但系我净系知啲票房就冇几多啫，系啦，即系都系几亿几亿嗰啲嚟噶， 你冇喺强国冇几亿就可以攞出嚟衬嘅咩？ 系咯， 大家品味真系唔 系啊！即系有 啲话好睇嘅电影，我都唔系好识欣赏。 系后边搵一日嚟讲下啲最近大半年睇嗰啲强国电影，我谂你都唔系好识欣赏。 喂，讲翻过年， 系啊， 有啲咧，我今日问下啲同事啦，可能啲同事嚟自广东省啊，有啲习俗咧同我哋。是相似但有少少不同的。有个呢我不记得你们细个有没有听过所谓什么卖懒卖懒卖到年三 十万 卖 卖卖卖懒。 这个我是听过讲过。 但 是 实际的怎样卖 真的卖过。 真的不知道是不是他们是有的真的卖懒的。有几种东西要做的。就是吃这个牙菇。牙菇即系呢个瓷菇， 好彩咗，听到讲食牙膏。 牙菇系一种菇嚟嘅，咁跟住咧要装香，要食鸡蛋，呢三样嘢咧就为之卖烂啦。 系 啦， 即系做完呢三样嘢就成功卖烂啦。 系啊系啊，就卖一啲。 我以为真系卖添，我想 我哋开个摊档出嚟。 我依家 喂，好靓嘅懒卖啊，买都嚟睇下。 好多货，我依家系嘛，好多货， 你积聚咗几廿。 岁晚清货啊， 大酬宾啊， 唔会噶，你懒到都唔想出去卖啦。 依个就真系听啊，成日听啊，但系真系 actually 系实成个温单系点样就唔知啦。 呢个都系东莞嘅同事同我讲话，即系佢哋会有咁样嘅习俗嘅。跟住我哋咧，年三十晚咪碌咗叶冲凉嘅。 唔系，我系哋应该年廿八， 年廿八啦。总之类似啦，类似碌咗叶冲凉，即系第一日子唔同唔紧要啦。佢哋就系香茅水冲凉嘅。 香茅水啊， 系啦， 香茅即系食牛肉嗰啲啊嘛， 唔系香茅鸡翼嘅香茅咯， 点系嗰啲啊？香茅鸡，你睇我几香嗰啲、 啊？香茅系咪泰国有一只叶嗰只香茅啊？系嘛？ 总之香茅水咯， 咁咪两个碌有叶嗰啲啊嘛？ 总之唔系碌有叶，唔系碌有叶，佢叫做香茅水。 喂，我过年用碌有叶冲凉，知唔知啊？ 你过年点样？ 要用碌有叶冲凉， 要用碌有叶冲凉。 系啊， 好似个个唔同。 我年廿八， 有啲人系年廿八。 我系年三十， 年30万。 我年三十万， 系啦。 我屋企人俾嗰啲碌有叶，我一定要用呢个。 冲完凉水食埋噶，要 梗系唔使啦，系啊。即碎成粉，跟住冲水俾阿边饮。 咁其实咧，我近排咧，我见到一个人民日报嘅报道咧，都好得意嘅。咁咧系关于中国人咧，即系依家嘅中国人主要用啲咩方法？即系或者做啲乜嘢过年过节咁样咧，咁、大家嗱有两样嘢嘅，大家估下大概会做啲咩？佢哋 送礼咯， 送利是咯， 系啊，派利是咯，送利是咯，送礼拜利是，赌钱， 拜神咯， 最多系乜嘢咧？ 食斋咯， 最多咧嗱，佢人民日报嘅报道咧就系有两样嘢，其一咧就系旅游去旅行。咁即系依家好兴去日本嘅啫，佢系 啦，即系去日本游行啫，唔好讲啦，人哋系旅行， 乜游行就 反抗 APA 酒店啫， 嗰度都有十几人噶嗰度，喺个 APA 嗰度好犀利噶嗰度。咁第二咧就瞓觉，竟然 吓 系啊。话即系多以睡觉同埋旅游过 呢个睇佢点点样去嚟， 系咯点样， 日日都有人瞓觉嘅，系咪先？咁都冇得讲嘅嗱。而家香港有700万人，我哋统计过今日咧就有700万人瞓觉，但得300万人赌钱啫。所以咧结论就系、是。瞓觉人多赌钱 系咯，即系瞓觉总要瞓噶嘛。 呢 个点 嚟定啊？ 唔系佢直情系访问过啲人话：喂，你点过节啊？点 过节？ 好多人系答佢：咪翻乡下咯，咁翻乡下有咩做啊？冇啊，因为平时工作太忙啦，咁所以就瞓觉啦。咁因为佢其实咧系想讲一样嘢，就系话咧，其实咧随住即系我哋强国嘅弹起咁样样啦，咁好多系好多城市嗰、那个生活节奏越嚟越快啊，亦都越嚟越忙碌。咁好多时咧。过年过节咧，可能以前即系可能佢啲派利是啊、烧炮仗啊嗰啲，你梗会做嘅。咁、但系因为佢平时太辛苦、太忙碌咧，咁、好多人咧，我过年我宁愿瞓觉，我宁愿瞓觉瞓咗佢。 唔会瞓晒成个年， 系咯，即系初八先，你阿妈唔好叫我啦，初八先叫我啦，我瞓一阵。 初几啊？而家初二嗌醒我， 黐线噶， 屌你啊！ 即系唔会，总会有人瞓。 咁或者旅游，因为即系近呢十年八载都即系强国会兴去旅行噶嘛，咁所以好多时咧就因为即系会变咗去即系唔同嘅地方，即系无论去国内嘅旅行都好，或者去日本去游行都好咁样，咁即系都会。成为一个时尚咁样啦，所谓咁样。 我问过佢哋呢个 schedule 啊，佢哋旅游系其中一个热门嘅，但系佢通常因为中国始终注重个新年啦，通常咧我今日问咗几个广东省嘅同事，咁大概得出结论咧就系咁嘅。初一咧通常就系拜神食斋，系啦，咁啊喺自己屋企嘅。初二咧就去串门啦，即系去人哋屋企拜年。初三咧就真系会同啲可能系比较熟嘅朋友啊食饭。咁啊初四之后去旅行啦。呢、个就系一个比较大众嘅 schedule， 咁当然有人可以调转嚟行啦。咁但系通常嘅 schedule 就真系会系咁啦。初四、初五嗰啲系去旅行嘅，正常嘅时间。咁同埋咧，中国人过新年咧，同我哋香港有少少唔同。而家今日初几啊？今日 初 十二。 十二即系出街，听日可能系初十三咁样啦。 今日十一啫，应该系咪？ 十一唔重要， 唔系都系十二啊，礼拜系 唔重要。但系咧，我哋可能喺香港咧，今日已经唔系好有新年气氛，好似过咗咁样噶啦嘛。 系 佢哋咧，其实未过十五咧。都仲会系觉得系新年嚟嘅，初一十五啊嘛，咁所以佢哋嘅过年即系 要派利是都仲会派， 当然啦，系啊，咁所以而家仲系新年咯，咁初四、初五之后去旅行咧，呢、个都系好正常嘅活动啦，应该。 同埋咧，讲开话派利是咧，啱啱讲开咧，同香港好唔同。 呢个 different 真系有啲唔。 香港咧，基本上就系结咗婚就派俾未结婚嘅人啦，即系所以咧，我公司有个仆街啲管啲高级管理层咧。入去初初入去同佢拜年咧，佢系逐个问结婚未，结婚未，结婚未嘅，即系根本佢又唔想派啦。但系咧，喺国内咧，基本上好多地方咧，就成年咗之后，基本上过咗18岁啦，或者成年咗就唔会有人派利是俾你嘅。 哇，好惨啊！ 但系香港唔系嘅，四五十岁好似 MJ 咁未结婚咧，都会有人派利是俾你嘅，系啦， 冇错。所以我好唔惯我而家翻公司好多内地嘅同事。 佢竟然可以唔派利是俾我喎？点解啊？点解我未结婚嘅？ 冇可能欠咗你嘅咩？ 冇可能嘅。喂，呢个香港嘅习俗嚟噶嘛？每第一日翻公司咁，梗系翻去斗利是啦，咩好做嘢系咪先？好开心，作为斗利是，讲嘅恭喜发财，喂，恭喜发财，恭喜发财，万事胜意，心想事成，讲咗廿几句，都唔派利是喎，咁死。 咁系点咧？你一路喺隔篱等咯，咁样。 跟住我开始慢慢教， 手 佢慢慢教育佢哋。 咁以为你结婚啊？ 点会啊？ 冇嘅，大陆系一成年就唔理你结婚未结婚嘅啦，都唔会俾嘅。 跟住唔系。我教育咗一年之后咧，大概喺今年有一半嘅同事有派啦，系啦，我话呢度系香港，你哋今日香港嘅习俗系要派嘅。 OK， 依个就真系嘅，的而且确系好大分别。同埋国内一般派利是咧，即系如果真系派得出手啊，好少会好有香港咁样，譬如廿蚊啊，即系而家好少收到10蚊噶啦，喺香港，即系基本上主流都系20噶啦， 几百噶嘛，香港听系大陆听讲， 大陆基本上你都系红色噶啦， 系咯， 系啊，或者有时譬如如果好似啱啱。去客户年夜饭一收嘅，发现一封里面系20张红色噶啦， 咁 好厚嘅，你一收个利是封，你又觉得哇咁厚嘅，因为大陆最 大谂住贿赂你系嘛， 咁啊啲利是嘅嘢好难讲嘅，红包嘅嘢，意头嚟噶嘛，人哋俾你冇理由。 喂，咁不如你请食饭啦， 可唔可以带埋我去啊？唔觉噶，你有多个同事。 咁啊，总之就系嗰个利是嗰个份量咧，亦都真系争好远嘅。香港我谂，即系你好少嘅情况下。封两三千蚊利是俾人， 未 试过，好少啦， 50-100好 系啊，50-100好尽噶啦，即系始终可能我哋啲穷人嘅，即系会唔同嘅。 我欢迎阿 Win， 你可以封几千。 其实你都大陆人嚟噶啦， 哇！讲下讲下就已经差唔多啦，我哋下一节再讲下新年有啲咩玩，譬如讲下赌博咁样啦，下节再讲。 好。